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至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话说，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有一辆车开得特别特别慢，啊，前面落下了那么大一个空，后面的车很生气啊，一个一个赶超过去，有的还在着急的按喇叭。等我超过的时候，一看，原来这司机正在玩手机。哎呀，我特生气，你知道吗？然后特想等到一个红灯的时候，我下去好好揍他，不是走很近，好好的跟他理论一番。哎，你怎么能开车的时候玩手机呢？啊，多不安全呀、啊！所以在这儿我要特别提醒一下。什么？青春老董，红日幽密皮虾老赵，抽烟喝酒烫头，还有小懒猪，谢谢妞咪精妞。你们不许开车的时候跟我进行互动哈。但如果你确保安全没有开车的时候，欢迎你在我们的一群二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了。看到家族一群和二群的朋友都已经活跃起来了，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您敞开怀抱。这里要特别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了，想加入到汽车音乐会的大家庭当中，来搜寻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吧，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哎，我希望我这个申请你加为好友的时候，你别上来就先问我，请问你是谁呀？我是汽车音乐会的唐兵。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4月12号星期四，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八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一款全新的无人驾驶摩托车，今天为你做详细介绍。春季汽车养护还要注意空调的保养。春季赏花自荐云蒙桃花十里香。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无人驾驶摩托，因为开发了 Ghost Rider，莱万多夫斯基成为了机器人神童。在后来日子当中呢，他又开发了谷歌第一辆无人驾驶汽车，这一步棋让他成为了富翁。 而早在2002年呢，莱万多夫斯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时候，学工程学哈，当时他第一次听到了 DARPA Grand Challenge 的消息，听到之后决定参赛。随后呢，通过网络众筹呢，莱万多夫斯基在自己车库当中制作了第一辆无人驾驶摩托车。他还召集了几名工程系的学生来帮忙。哎，同学，是不是同学啊？是不是哥们儿？来帮忙吧。有志愿者来报名了，有回报吗？没有 ，money 没有，但是有墨西哥卷。但还是有很多人真的是真心的加入进来了，可能是被他的这个魅力所感召吧。他们开发的团队叫做 Blue Team， 就是蓝色团队，意思就是说他们像军事演习当中的非常友好的团队一样。他们管自己的机器人摩托车叫做 Dexterate。哦，这样无人驾驶摩托车就这样诞生了。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些特效，我告诉你，未来在我们的马路上真的是可以跑了，真可以看到这些无人驾驶的摩托车，无人驾驶的汽车，未来科技真的可以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第15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Adele Celebrate。第19名，范玮琪与艾薇琳。 这世界下的全是遇见你，这世界大的错是也。 第18名，汪苏泷，我的小女友。 我说我的小女友脸上萌萌的肉有一点。 第17名，谢天恩，我们的小时光。 我们都拥有爱的小时光，像朋友却有更多的想象。 第16名，杰克隽逸， The Magical Journey。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iss Worldwide, Let's Celebrate。 Yeah, yeah. I just wanna celebrate. I just wanna celebrate. Tonight we making history. I just wanna celebrate. We've been around the world, sing song. Work hard, play hard all day long. All the continents get jealous over me. You can see me 3D overseas. If you know me, then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Off in the Bahamas with a bad one behind me. Now live it up, live it up, live it up. Baby,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And we gon'. We have all the ladies, but it's hard to see these ladies when your middle name's Equator. All around the globe, matter of fact, see you later. They're great, we're greater, we're world dominators, and we're also some smooth operators, and we gone. 夜店王光头皮书 Pitbull 现场超萌动画电影马达加斯加企鹅的主题歌。还记得皮书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几只可爱的企鹅主角们扭着屁股开始舞动的这个萌样子。 Celebrate 上周第50名，本周上升30位，来到第20位次 Pitbull 皮书庆祝 Celebrate。 好了，继续攀升，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18位的歌曲，汪苏泷《我的小女友》。 当我第一次遇见到你的时候，一种奇妙的感觉让我心动。你说你见到我，说我和相片又不同。我虽然有点水肿，但听我说，我的小女友脸上萌萌的肉，有一点可爱，有一点温柔。我的小小女友，我为你等候，嫁给我，在你懂事了以后。 这首歌曲让我们印象很深刻吧，一首轻轻的小品式的歌曲，来自汪苏泷《我的小女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北京时间9:14:25，欢迎继续守候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问候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现在来刷存在的朋友，确保你们没有在开车的情况之下来玩手机哈。好，紫红，还有 Jesse，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妙不可言，还有温小飞，麒麟花，沙漠，沙漠干嘛刷屏？你发这么多啊？ 还有特洛伊应有的幸福，谢谢静放单位 New Me。 好了，一群二群的朋友在这里就不一一点名了哈。总之，一群二群的等等朋友们，在等等里面。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再调过头来重温第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范范范玮琪与爱为邻，上周第二十三名，本周上升到第十九位。 怎么把感情演成的熟悉？坦白说起来，确实有点滑稽。当下路相逢，又无法逃避。擦亮了眼睛，把你看仔细。危险的关系，怎么可以轻敌？耳听过爱情，骗不了自己。偏偏你让我动心，在幸福面前立正到底。任谁都不想举起白旗，输掉了勇气，怎么说 I love you？ 就这样走下去，谁说不可以？我一颗心不想与你外地争吵，对立演变成化学反应的关系。这世界下单纯是遇见你，这世界大大错失也容易。当有人还在为爱苦苦的寻觅，忘了告诉你，原来爱就住在隔壁。热爱的交集，当你转过身，会发现惊喜。原来爱触手可及，在幸福面前立正到底。任谁都不想举起白旗，鼓起了勇气，大声说 I love you。 就这样走下去，谁说不可以？我一颗心世界小到真实遇见你，这世界大到错失也容易。当有人还在为爱苦苦的寻觅，忘了告诉你，原来爱就住在你心里。当世界小到只剩我和你，当世界大到转身会忘记，终于我眼睛现 与爱为邻，来自范玮琪，配合整部戏的中心主轴，相信爱情，经营婚姻， 其实挺适合演绎这部曲这个电视剧的这种主旨的。莫过于现在生活当中也切实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着相信爱情经营婚姻信念的范伟奇，所以他来演绎这样的歌曲哈，真的是可以有很强的这个说服力哈，说服力。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了4位，第19位，范伟奇的与爱为邻。好了，与爱为邻的还有前程，正在收听的哈，我行我素，就不告诉你，抽烟喝酒烫头 Mr. King 毛毛虫沙漠，还有嘿，这是 Hero 英雄，好久不见，突突小文，还有彩彩是我们的新朋友哈，小鸟依人路人甲曹建江，还有娟娟，还有追赶太阳的人，还有这里什么都没有，但是这里有音乐哈，想起那个片花，还有淑森。好了，我们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咖啡喝一口就有限了，还寻找什么？书本翻一页，一个午后，看着时间流走，场景都惬意，生活梦抬起我们。 小时光，这首歌曲上周第26名，本周上升9位，来到第17位次。轻快的节奏当中，展现了谢佩恩所演角色的这种都会鲜明的特质。虽然受过不少的戏剧训练哈，但是他仍能够在表演当中保有很自然的气息，而且自成一格的神韵，这也是他很有魅力的一面吧。好了，我们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歌曲在听之前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第16位的歌曲来自吉克隽逸的《The Magical Journey》啊，奇幻旅程，上周第18名，本周上升2位。这首歌呢，蕴含着勇敢无畏的冒险精神，旋律响起，仿佛有一种身披荣光、勇往直前的即视感。

第十五名 Charlie Puth French Montana How Long。 第十四名，微胖女神跳不起。第十三名，李荣浩有理想。第十二名，老狼王静，想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 第十一名，费翔溜溜的他。 有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ow long？ 来，用什么词来形容他呢？那就是有才华、有颜值、有个性、有脑洞的全方位无死角。哼，这样优质词一起扔给他就对了。上到第三十一名的歌曲，本周上升到第十五位次。好了，继续欢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着我一起跳就对了。来，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左脚跳不齐。有请微胖女神，第十四位。 关节，然后拉伸练习，再跑步跑好几圈，就圈圈圈圈喘不上气。每天都要练习，克服天生就没平衡力。每天锻炼一起，除了吃我们再没有默契。

以容浩式的唱腔哈。低沉的唱腔使得整首歌曲更有意境了，但是李荣浩的这种风格魅力的优势呢，也是弊端。优势能够让他独树一帜，但是弊端就是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也希望李荣浩能够稍微有一些改变吧。上周第十四名，本周小升一位，第十三位，李荣浩有理想。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老狼王静想把我唱给你听。老狼这些年外貌变了不少，但是声音却没怎么大变哈。有人说老狼就是为了听他温暖的歌声，他的嗓子已经成为一个和青春有关的印记了。想把我唱给你听， 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静静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更久远的回忆了，来一起唱，费翔的《溜溜的他》，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 你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了，情投意又合。你 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呀，比什么都快乐。 来，一起唱。 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心儿一个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啊，情投意又合。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 词说的真好，你不用介绍你，我也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比什么都快乐，是吧？费翔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了，他把以力而充满诱惑飘渺的歌声带进了那个时代当中，从此呢这些歌曲传唱开来，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也成为我们关于年轻的记忆。 要比 他啊哟，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心啊唱错了，不好意思。心儿一个嘿嘿嘿，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溜溜的他有。好了，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征集活动自开展以来，我们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原创歌曲。北京市民关永泰先生把自己创作的歌词深情地朗诵出来。 北京啊北京，现在已启程，您绘出的蓝图让我打心底敬服，您绘出青山，也绘出河流，您绘出的家园，在我心里尝到了甜呐、啊，在我心里尝到了甜。 这句歌词出自关永泰先生创作的歌曲《蓝图》。关先生呢，是一位音乐爱好者，这次参加歌唱北京的征集活动，关先生投稿了《蓝图》和《南锣鼓巷》两首歌曲，并且包揽了词曲创作。说到这首《蓝图》背后的创作故事，关先生是这么说的： 因为咱们从北京这个要形成一个和谐的城市、宜居的城市，而且现在呢，从市政府来讲，对咱们这个环境很重视，怎么让蓝天更蓝，怎么让咱们水更清，所以我就把这歌词呢，就顺着这个意思捋了捋，歌颂北京一步一步走向更加的美好。 从一份小小的期望创作出这样一首自豪深情的歌曲，关先生表达了每一位北京人心中的幸福感受。我们用音乐记录城市，也用歌声感动城市。在这次征集活动中，我们征集来的不仅仅是歌曲，也是心与心的团聚。接下来将要听到的这首歌，作词严肃，作曲姚明，将京腔京韵与流行元素相结合，唱出了生动朴实的北京记忆。李谷一演唱《故乡是北京》。 静静地

是来自加拿大的流行朋克乐队 Simple Plan 简单计划和中国的这个新晋的唱作人兼 DJ， 来是887里面的 DJ 吧，还听过他的节目，扎可欣联手打造的一首歌曲叫做 Jetlag 爱情时差啊，当中的轻快的曲调还有朗朗上口的旋律，热播之后呢迅速引发了乐迷的关注，哎，扎可欣唱歌很棒啊，哎呀我就不知道我比较喜欢的欧美那边的乐队或者组合或者制作人什么，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哈也有一个 DJ、也有这个音乐梦哈，一直想唱唱歌，你看现在唱歌虽然还走调，但是我有梦想啊，希望有一天能够被挖掘出来，说哎你还是蛮有潜质的小腾，来我们一起做一首歌曲吧，天天做这样的梦哈，希望梦想成真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很不会唱歌的腾冰啊，但是我还是很会听歌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哎，之前呢，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是因为上个时段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唱北京的歌曲哈，所以我们这个汽车时尚资讯挪到了这个时段。我们来听听现在适合春季赏花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桃花，樱花都慢慢的凋零了，但桃花要盛开了，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云蒙桃花十里香。在这个月赏桃花的期间呢，可以看到桃花三遍的景观，早看桃花满身白，午看桃花满身红，晚看桃花满身彩。站在山下看桃花，花色粉中有白，登山看桃花，花色粉中含红，站在花中看桃花，白粉红三色分明。 身在傻傻坐， 一片片白花似玉，一片片红花似火，芳香随着春风飘荡。有云蒙桃花十里香的地方，从三元桥上金顺路到怀柔县城，向北直达云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就可以赏万里桃花。一定要带上江杰的这首《三生三世》，说不定还能遇到你的那个他。哎，醒醒，好，进入到我们的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环节，很好听的张国荣为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趁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或期盼炙热依然。我们的夜枕边却泛着微寒，夜深不觉寒，难耐只因轻叹。长夜漫漫，曲不散，情愁辗转，千万般我们在梦中几番纠缠，年华黯然，压抑住心中情感，有泪不轻叹，无奈激动难堪，无助望，无奈一切都是为你，欢笑是一在每日起伏不定，情深情烈，缘起缘尽，都经过也是你，留下我在昨日徘徊空叹息，如何能忘记寒风里深情无意，挥不散记忆，又无法重新拾起，相遇又分离，一颗心抛向天际，可知我依然深深爱着你。 叫我在昨日徘徊空叹息， 记忆又无法重新拾起，想你又怨你，一颗心好像天际，可知我依然深深爱着你，可知我依然深深爱着你。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Te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欢迎你继续收听，北京时间10:14。好了，接下来进入到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那今天是周四啊，我们都知道要来关注的是赛车。今天为赛车定制的音乐呢，来自陈光荣的《童话破灭》。看过电影《头文字 D》吗？对，就是其中的一首插曲哈。反正电影《头文字 D》就是为赛车啊，就是一部关于赛车的电影。所以我们听听，哎，这首乐曲或者这首歌曲很有赛车的感觉。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Feels like I'm sinking in the Dead Sea. Don't really care. care, the space inside is so empty. It's like it's over before it begun. This song is over now, so was I one.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放着爱的旋律，瞬间牵过你温柔表情，感觉思念在慢慢加剧。节奏加快心跳的频率，闪耀彻夜不眠的陪你，继续让心跳不断靠近。心跳的频率，想要彻夜不眠的陪你，继续让讯号不断靠近。 Yeah. 成晨，现在叫程诗佳，1986年出生在山西。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他带来的一首歌曲 I Wanna Be Your Girlfriend。其实呢，说到他呢，大家是否还记得2009年曾经参加过快乐女声哈？当时是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第14名，第14名的成绩不是很好，所以呢，好像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哈。之后演了一些话剧啊、音乐剧什么之类的，直到2015年又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然后呢，以及于解药加入的周华健的团队，哎，从此呢，好像又开始走回到大众视野当中。所以我就说啊，这个选秀比赛啊，是实力加运气的组合哈。如果说你实力在那摆着，但是好像运气不济的话呢，也不一定能够就出来哈。相比较而言，实力加运气都不错的，那就是师姐2014年首届超女获得冠军的安又琪，对，还记得她吗？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她的这一首《谈情说爱》，安又琪。很多的歌曲都是一下子很抓耳的，比如说耳边这首《谈情说爱》，比如说之前我们听到的《有我陪着你》等等。好了，这也是让你印象很深刻，听我之后欲罢不能的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用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万芳的《猜心》，王力宏《我们的歌》。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1958年，由上海粤剧院创排的粤剧《红楼梦》在上海首演。粤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王文娟等众多开宗立派的粤剧大师担任主演，风靡大江南北，不仅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从业者、观赏者走进粤剧，也为后来其他门类的《红楼梦》作品树立了典范。除了经典的剧目外，国家大剧院还将在粤剧艺术周期间举办《艺苑争芳》粤剧主题艺术展，观众可以通过丰富的图文资料，生动直观地了解100多年来粤剧艺术辉煌的发展历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刚刚是在2010年成军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私人乐队 The Roll Concept 带来的这一首 Another Way， 四个人乐队哈。 凭借如沐春光的气质、动感的摇摆节奏，还有洋溢的活力，使他们从瑞典的音乐场当中脱颖而出。两年之后推出首张 EP 专辑，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啊。高质量的音乐还有爆表的颜值，让他们紧随其后呢，在各种演出当中崭露头角，在欧洲啊，还有北美、日本等等吸引了大批的粉丝。Another Way 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多次出现在很多家喻户晓的热门的剧集和游戏当中，仿佛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乐迷都能哼唱一两句 Another Way。 就刚刚这段旋律是不是很熟悉？还有乐评人这样评价他们哈，他说，如果说极夜的漫长和严苛的生存环境影响了瑞典的音乐属性，造就了后摇金属电子乐当中所展现的严峻、冷峻，还有严肃，还有极强的氛围感，那么 The Rock Concept 这支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子流行乐队，则是将瑞典夏日阳光明媚还有和煦的轻松独特魅力完美体现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乐队。哇哦，评价好高。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不用过多介绍了，万芳《猜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